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志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4月15日10点，全新奇骏上市发布会在涿州东风日产 4S 店举办，到店有好礼，购车有惊喜，分期付款、二手置换任您选，电话03123669210。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全新景逸 X5 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买车安心，用车放心。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Hello， 大家，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智慧场景的 CEO 柴思远。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智慧场景 BK 联盟的柴思远。我来北京创业已经2年了，我们刚开始做的呢是Beacon 的一个物联网的新媒体网站，然后经过2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慢慢延伸，又接触了更多的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产品，慢慢延伸呢，把它重新做了一个新概念提倡了出来，叫做智慧场景。智慧场景如果通俗一点理解来说的话，它是让所有的场景空间智慧化的一种概念，但是随着它下面也有很多产品，它可以把每一个场景空间的感官激活，每一个场景空间可以知道这个场景空间里面的人和物的所有状态，意味着场景空间的拥有者和所有者可以知道场景空间的所有人和物的状态之后，进而再对它的场景空间优化。比如一个咖啡馆里面究竟今天来了多少人，常住了多少人，每个人待的时长是多少，这些通过我们智慧场景的感知技术都可以获得，最终在反馈运营之之道可以提供更好的帮助。 您刚才提到的智慧场景，它最早是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呢？ 智慧场景这个词是随着最近几年物联网还有智慧城市的发展而逐步诞生的。在智慧城市而言，包括智慧场馆、智慧学校、智慧医院、智慧教育等等，每一个细分的场合我们都叫它场景，每一个细分的小场景都叫智慧场景。我们知道去年也有很多大公司在提出过这个智慧场景的一些概念，当都是基于它的，比如豪尔、美的也都提出了它的智能家居的智慧场景的概念，就是在家居里面让家居智慧化，这是他们提出的智慧场景。那万达也提出过智慧场景，他提出来是他还成立过智慧场景事业部，目的呢都是为了把他们各自所 从事的业务的场景智慧化。 那这个跟智能家居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智能家居可能是如果我们现在来看有点属于上一代的概念了。 嗯， 因为智能家居的话，那时候的产品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是有些只是一些纯粹的电子化，还没有像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万物互联连接的更密切。 嗯， 智慧场景一个最关键的核心就是目前物联网所存在的一个关键概念，万物互联。 嗯， 智能家居可能也有一些连接，但是它的连接是靠之前的一些蓝牙，之前的一些 WiFi， 之前的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协议和标准的连接，比较混乱。 嗯， 现在智慧场景提出的是随着目前物联网产业是越来越成熟， 嗯， 物联网的各种协议也越来越成熟，物联网的各种产品越来越成熟。物联网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万物互联。 嗯， 如果我们宽泛一点理解的话，80年代可能是电子时代，90是电脑时代，2000年呢是计算机时代， 嗯， 互联网时代，2010年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大公司，新的产业，新的模式不断涌现。2020年呢，我们坚定地认为是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提前做这个智慧场景，就是为了提前拥抱这个时代，并把更多物联网的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带到每一个场景空间，让他们去智慧化。 嗯，就是可以理解智慧场景就是把物联网还有智能家居这些是相当于一个综合吗？ 智慧场景相当于万物互联的综合，智慧化就需要数据，需要人工智能。嗯， 对，说到这个智慧具体是怎么来形容？ 智慧在深层次理解是只有人才具有智慧。 对对对。 嗯， 还有现在人工智能他们也是一种数据性东西，其实不具备智慧。 嗯， 我们提出来智慧也是一种在基于智慧场景，基于智慧场景，它可以把每个场景里面的万物连接之后， 嗯， 产生的数据，管理者看到之后产生的智慧。 嗯，可以举一些例子让大家更清楚一些。 先举一个在公交车上的例子。 嗯， 先说一下在公交车的这个智慧场景的例子。公交车上每一个行走的公交车都是一个场景，都是一个空间。 嗯， 那么我们在全国16万辆公交车上部署了16万个传感器，意味着我们可以掌握这16万个公交车的人员的流动情况。 嗯， 还可以给16万辆公交车的流动人群提供数据服务，提供智慧服务。 嗯， 我们可以获得这16万公交车的人群的画像，比如他们年龄，他们性别， 嗯， 他们每天从哪上车，从哪下车，这些数据我们都有可能获得。这些数据获得之后，我们再推荐给广告商或者有需求的客户，再进行数据对接。 嗯， 是可以产生效益和价值的。然后我们知道哪些人经常去什么地方之后，还可以再给公交车上的这些人提供一些精准的信息服务。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智慧场景。 具体怎么来实现呢？ 我只要人们带着手机就可以了。 嗯，就他不需要比如说下载什么 app 或者是。 嗯，不需要， 只要有手机，只要有就可以感知到。 对， 对， 对。 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蓝牙还是什么？ 蓝牙啊， WiFi 啊，都可以实现。 那这种情况对于人们的这个 隐私权吧。 对对对， 我们不获取用户的精准信息。 嗯， 他的电话，他的地址啊，这些我们是获取不到的。 嗯， 我们只能获取一个它的大概的，嗯，现在互联网上叫用户画像。 嗯， 获取一个大概的用户画像。 嗯， 这些数据我们是可以进行二次使用，产生价值的。 就是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呢？ 智慧场景这个概念的话，宽泛一点理解，它是用技术让所有场景智能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目前已经进入中后期尾声，这个大家都能认识到。这几年是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特别是这两年，非常非常火爆。但是我们发现没有一种统称的技术， 嗯， 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比如物联网就是物联网，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能，你把它们称为技术也对，但是如果你们仅仅用技术来说的话，它还表达不了在每个场景里面的意义。所以我们把这个智慧场景结合这个词体现了出来。 刚才你简单的举了一下在公交车这个应用哈，还有其他的应用吗？可以给大家再举一些例子。 其实智慧场景的应用非常多，包括智慧医院、智慧家庭、智慧教育、智慧场馆、智慧景区。你会发现在每一个地方它都是每一个空间，每一个空间都是都可以把它称为场景。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呢，其实现在在很多商场里面啊，你都不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它呢能给人们提供商场的视线导航定位，意味着你在商场里面不会迷路。另外呢还可以在某一个商铺里面安装有一些基于智慧墙上的传感器，比如他发现有一件产品放了一个星期都没人摸没人看，意味那些产品是不被人欣赏不被人喜欢的，他可以马上换成另外一件喜欢的产品，另外一件商品。这在之前他是无法掌握这些东西， 就单纯的这种摄像头是无法实现的，是 摄像头也可以实现，但质量很高。然后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更多的物联网的传感器，智慧场景其实是综合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各种技术汇总的这种新技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来提供不同成本的解决方案。有摄像头的，有传感器的，因为智慧场景的底层是需要万物互联，所以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来给每一个场景空间武装，让这个每一个场景空间里面的所有物体都进行连接。意味着每个人每个管理者对每个场景空间里面的所有物体和所有人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弊端。 对，主要是用于弊端。 嗯 嗯，个人端的产品我们也在慢慢整合。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款产品，是目前国内民宿或者短租行业很火爆，这个您知道吗？ 嗯嗯嗯，明白。 可能在2015、2016、2017都是100%甚至200%增长。嗯，比如国内有蚂蚁短租或者小鱼短租什么的， 对对对， 那个国外的那个很多。嗯，它跟共享经济、跟那个 Uber、滴滴、快滴、跟 OFO、摩拜其实一个很多用的共享经济 啊，一个性质。嗯， 嗯对。嗯，但是呢，这些房子大多都是我们称为二房东，二房东租的房子精装修一下再租出去，提供短租服务。 嗯， 提供短租服务的时候，二房东城市很大。 嗯， 二房东有可能有好几套这房子，甚至一套这房子，但是他又是在上班的。 嗯， 他无法实时到那个房子里面去观察那个房子的状态。这是我们又推出了这个智慧场景民宿的一款产品。 嗯， 包括从门锁、煤气监测， 嗯， 用电监测，还有噪音监测，来给这个民宿提供一个智能化的场景感受。民宿保险公司是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的，所以说煤气监测很有责任，很有必要。 嗯， 那用电监测呢？因为它不像酒店一样插卡可以过电，民宿如果那个用户走了之后还开着电。浪费电。 嗯， 就通过这些更智能化的东西，让这个民宿这个产品智能化的成为一个新的智慧场景啊，帮助民宿的拥有者或者使用者来提供更智能化的帮助。 嗯， 你会发现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们是用各种传感器把这个民宿里面所有东西都连接了起来。 嗯， 所以才让这个场景智能化了，并且我们这个智慧场景还能把这个民宿里面的流量提炼出来。这个是我们智慧场景的一大亮点和特色。流量指的是，比如现在我们连线上流量是百度是搜索，阿里是电商，腾讯是社交，线上流量基本都被他们垄断了。 嗯， 而线下流量就是散在每一个场景空间里面，都有很多的线下流量，没有没法治。这些流量平台呢是散落在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的，没有被精准发掘。现在我们智慧场景里面是可以通过我们智慧场景的方式，把每一个线下流量的这些用户精准流量挖掘出来。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智慧场景的这个解放，把每一个民宿的人带出来， 嗯， 带到某一个精准的消费场合去消费，带到某一个购物页面去购物。这是我们的智慧场景的一个额外的一个特点亮点，它是集成物联网加人工智能。 嗯， 还能把流量变现，线下流量变现。 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也更直观的了解了哈。然后你们怎么来盈利呢？做这个事情？ 我们目前做的是一个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大的综合平台。 嗯， 目的呢是想做成这个领域的，可能以后您想买物联网的一些产品或者解决方案。来我们这里就可以找到了。 嗯， 如果你在整个全网上找，会有很多样的产品，很多网站，很多资讯。你真的因为在这个信息大爆炸时代，你会迷茫掉的。 嗯， 我们这里从文字到视频到解决方案是提供非常精准的切合需求的。 嗯， 这种产品出来。 就是我有什么需求， 嗯， 我来你这里来寻找解决，怎么来解决？ 对对，就比如那个刚我说的车展， 嗯， 比如我们刚说的民宿，其实都是我们有这样的客户需求之后， 嗯， 我们才把这个产品推向了客户。 具体怎么盈利呢？服务费还是？ 具体盈利，我们现在是线上内容展示。 嗯，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种中间商平台吧。 嗯， 中间商平台就是，比如刚刚我们说的那一些产品。他在我们这里展示需要给我们费用的。嗯， 哦，展示他的产品。 对，然后产品落地之后也需要给我们费用，这是我们的盈利方式。如果说的俗一点，就是一个中间平台。 就是比如我，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我是开民宿的， 嗯， 然后我希望应用到刚才你说的那些智慧场景，我是需求方。 嗯， 我们怎么来合作呢？ 我们可以到您一份解决方案，您满意，我们派人去施工。 也了解到您最初2000年开始创业哈，然后随后呢，您也在这个一号店呀、大众点评，都有过就职，然后在2014年底又开始创业了。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创业，然后又就职，最后再到创业呢？ 第一次创业是发现自己肯定要学习很多东西嘛，就要去大公司锻炼一下，对。但是接着发现，就是有点。感觉像困兽之龙或者龙中之鸟那种感觉，对，就是我因为2年之前2014年的时候，物联网的概念也是很早，现在已经2、3年时间了，2、3年时间这个产业越来越成熟，所以说我庆幸我现在接触这个行业接触的早，能赶上这一波物联网人工智能浪潮。现在回想一下，如果在2000年左右也是30岁的话，我也会赶上那一波互联网的浪潮。对比一下，就是说我能赶上哪一波浪潮和机会。 也可以说您是幸运的。 对，浪潮和幸运永远存在。 了解到您是学电自动化专业。然后跟这个，比如说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可能联系也不是很大哈。 电气自动化或者电子自动化这些东西，它的原理是要从基本的电路学习，还有机械原理、机械工程，还有计算机这些东西都要学习。所以它跟我现在做的物联网的底层连接都是需要电路，都是需要芯片。人工智能需要计算机运算，机器人需要机械，都是原理一样的。 是有很大关联的还是？ 对，有很大关联，这是我最大的兴趣爱好，所以我选择做这个。 所以您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也是从兴趣爱好出发？ 对，也从兴趣爱好出发， 然后又赶上了这个比如物联网啊， 很庆幸赶上了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一波浪潮。这里面机会是无穷尽的。 对于这个智慧场景，您今年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今年要在计划是在全国启动百场巡回推广会，把一些更先进的、更实用的、更有价值的智慧场景的技术带到各地去落地、去应用、去试试。如果用希腊神话说的话，可能是有点像那个普罗米修斯把火种带给人间的那种角色。 好的，那最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智慧场景的 CEO 好 柴思远，谢谢。 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买昌河汽车，赢价值5000元最美乡村婺源免费油，现金最高优惠3000元，置换补贴3000元，50000定额贷2年零利息，更享终身免费保养。详询涿州金发昌河 4S 店366-6565。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家居建材和住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4月15日10点，全新奇骏上市发布会在涿州东风日产 4S 店举办，到店有好礼，购车有惊喜，分期付款，二手置换任您选。电话03123669210。 百历新年，元旦之晨，所有贵族平民皆沐浴更衣，各担水一条，洗去浮尘。今天是4月13号泼水节。愿你洗掉不顺，焕然新生。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又怕听雨让人想起从前，回不去忘不了，最容易流泪。我的城市你的城市都正当雨季，在远方夜雨中，谁让你思念。每个人心中的未来都有不同的期待，我想你曾有的心情我明白。像你曾有的心情我明白，无论你的离得有多远，一份关心永远在，盼望能听到你过得开怀。无论过了过了有多久，如果疲倦想回来，关心永远在，盼望能听到你过得开怀。无论过了过了有多久，如果疲倦想回来，你知道我从不曾走开。无论你的离得有多远，一份关心永远在。想起从前，回不去忘不了，最容易流泪。我的城市你的城市都正当雨季，在远方夜雨中，谁让你思念。

碎才会知真假，风萧萧雨飘摇，泪眼问花花不在，回不到最初的年华，爱恨不过一念之差，人生若是如初见刹那，愿放下苦苦的挣扎，等不到盛开的烟火，思念早已纷飞天涯，刻骨铭心耗尽了牵挂，